现在一起练习，只是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应该是我不该问，不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 九六九，快乐多一点，快乐多一点。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我是龙叶。昨天去剪头发，看到一个大概20几岁的漂亮女生抱着一个很可爱的1岁左右的小朋友呢，在那等。我就说呀，这是你女儿啊，好可爱啊。那个女的满脸黑线，指着旁边一个7、8岁的在理头发的小女孩说：“那才是我女儿，这个是我妹妹。”尴尬呀，一直到剪完头发，我都没敢再蹦一个字儿。 这里是969，快乐多一点，我是龙叶，龙马精神的龙，夜晚的夜。想和我一起分享更多的段子，欢迎关注969微信公众号，加入969粉丝群，我在那里等你哦。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经典969，一起听资讯。我是银奇。据调查，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超3亿人，2050年有望达9亿人以上，占届时我国人口总数的60%以上。近日在故宫宝运楼举办的授捐仪式上，故宫获捐100万金砖与100万金箔，将为下个600年储备材料。在马克思诞辰纪念日前夕，由中国著名雕塑家吴维山创作的铜制马克思雕像于本月在马克思的出生地落成。近日法国数百名摩托车骑手聚集在巴黎文森城堡的广场上，反对将于7月1号起正式生效的2级公路限速80公里的新规定。即将在2019年开幕的北京世园会将在核心景观区中专设9州花境展华夏名花。即日到6月14号，北京市首批积分落户申报工作启动，用人单位应尽早注册系统，并及时将单位注册码告知申请人。领衔原创 C-POP 全能艺人唱作人黄子韬2018巡回演唱会首支先导预告片正式上线，演唱会在4月30号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 算最坏的钱，若我可减。 跟选，我的恋爱也要乱，才算可歌可泣，爱恨交织，没有兜兜转，过山车太快坐远，没有争执的画面，情爱哪里够经典？ 心可以攻，可以守，可以压，可以抢，可以偷，可以伤，可以收， 就算隐隐的痛都有种温柔。 手牵过手，叻过手，转过手，得过手，失过手，跟我走，赶我走， 为你哭得出，我都觉得享受。 为怕爱人你变咗心，我终日提心吊胆，步步为营泪满襟。虽然或者唔知边个系我最爱嘅人，但我可以肯定十分唔想一个人。心得相聚，死日发烈，当然感人。话裂痕有裂痕，倒算有责任。落笔生悲可能太震撼，太过分。情愿披极太轮，苦尽爱你一镬金。 心可以攻，可以守，可以压，可以抢，可以偷，可以伤，可以收。就算隐隐的痛，都有种温柔。 手叻过手，转过手，得过手，失过手，跟我走，赶我走， 为你哭得出，我都觉得享受。 心可以攻，可以守，可以压，可以抢，可以偷，可以伤，可以收， 就怕不分哭笑，总有所保留。 手牵过手，叻过手，转过手，得过手，失过手，跟我走，赶我走， 为我一世折堕都觉得风流。 怕情深于一手，爱因中出短长恨，就算残忍也侥幸，这心痛老折磨人。 苦恋三千年，分手皆一念，匆匆只一面，偏偏很闪电。仙丹怎么炼，心经怎么念，反复的纠缠，怎么止于事。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是不有终，能受百样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滔滔不息的爱，我赠给你用。这一生和下世，有几多寸奉送？闭起的眼中，无论重又重，仍是见着你面容，在我生活中。这份爱永远都存在，共你同在，无尽永恒中。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两手虽似空，其实抱着你，其实你没有别离，在我心中。每掠过也似风撩动，令这湖上无尽爱浪涌。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天老地老也好，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银琪。刚才这首歌来自张学友，爱是永恒。最近呢，香港女演员张敏晒出了一张自己和歌神张学友的合照，照片中的张敏呢是一头棕色短发，戴着黑框眼镜，而旁边的歌神倒是好气色，眉眼弯弯，根本看不出他已经快要60岁了。所以张敏在发照片的同时呢，也写了一段好文笔的感慨。说起张敏和张学友，他们都是从香港演艺界最鼎盛的时代走过来的人，他们这一路走来都经历过许多人间冷暖，而如今他们时隔21年重逢，沧海桑田已经转了一圈，说的不多，笑容也淡然，那是历经劫波后的岁月静好和无愧于时光的坦然。

我们每个人都能有罗曼·罗兰所说的英雄主义，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在承受压力和困难时还有一颗赤子之心。经典九六九，我是英奇。生活也许有时如洪水猛兽一样可怕，但是我们不用怕，因为无论它多张牙舞爪，总会有苦尽甘来的一天。 也要珍贵颜色，全世界旋转不停。

拉近你的平面， 静静的想念。 我爱你一万年。 经典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银琪。今天要和大家讨论的这个话题呢，让我想起之前看到的一个调查问卷，说是恋爱后女生最怕男生知道的十个秘密，排在前位的回答呢就是自己真实的资金现状。是啊，现在的我们不论男女，每个月的额度变成了最佳关注，挣呗还呗努力呗成了日常，渐渐的开始怀疑在这个都在透支的年代，谈恋爱该用谁的花呗呢？而买了房的90、80后都是怎么买起房的呢？这种问题不断出现在生活中。那么你认为月薪多少才能放心的结婚生娃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打开聊天窗口来跟我互动吧。 听说我爱的人最近订了婚，美丽的三月天里忽然我觉得冷，想说两句祝福的话来支撑，别管了有情绪自己吞。听说我爱的人最近订了婚，回忆忽然变得很不安分，相片始终锁在抽屉里，多久了没有看没有人，我一时间回不了神，以为谁都偷不走我拥有的女人，我能给你一切

是微笑，是狂笑，是傻笑，是幻笑，还是为着害怕的脸？爱是何价？是何故？在何世？又何以对这世界雪中送火？谁还计较什么？可过可入的结果，谁能承受后果？不惊覆海，不忘最初。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云奇。相信大家已经很熟悉刚才那首歌了，来自95版电视剧《神雕侠侣》。所有版本的《神雕侠侣》，唯有这一版的最令我印象深刻。而《神雕》的主题是情，作者金庸似乎把那个兵荒马乱的朝代里的爱情写尽了。接下来听到依旧是来自95版《神雕侠侣》的一首歌《归去来》。听到这首歌，你会想到剧中的什么桥段呢？

每个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件都是一个礼物，只是有的礼物包装的难看，让我们心怀怨愤或是心存恐惧，所以它可以是一个灾难，也可以是一个礼物。经典九六九，我是云奇。如果带着信心，给自己一点时间，耐心细心地拆开这个惨不忍睹的外壳包装，你会享受到它内在蕴含着丰富的美好，而且是精心为你量身打造的礼物。 有。

间加速一关的暧昧变成坚定，浪漫不一定要在那夏威夷沙滩上有你的脚印是一辈子美景，就是爱恨着白带无可理理寻找是一关的暧昧变成坚定，浪漫不一定要在那夏威夷沙滩上有 你有 idea 吗？起身走一走，倒杯水，说不定待会灵感就会一拥而上哦。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现在是下午4点。